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我真系专登唔出声，我睇下边个讲第一个。我真系估唔到系你喎，水哥。 系啊，你即系可以感受到我嗰种今日咧嗰个抢麦嗰个意欲啊！你 得啦，我哋唞下先，你讲晒今日。 唔系啊，我真系等咗好多集，系等我自己可以听一听就唞。 你咪润紧我冇翻工啊？ 我唔系 ，no。你完全錯曬，嗱個鏡頭唔夠款咧， 擺明啊係啊， 唔係我真係喺我哋個 private group 裏邊，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即係我明白你哋呢排嗰種忙法，因為我估唔到我呢幾個禮拜唯一一次見到 Donna 就喺何俊律師樓。 系啊， 系大家都做紧要做嘅嘢，问题就系话哦，要喺呢度先撞到你啊！ 我都系开完会啫，嗰日。 即系我其实知道你系有几忙，同埋就系话你知阿 Donna 呢份人噶啦，几多白咗咁多酒又鬼头目吓、啊，白色嘅又要花蝶，黑色嘅又要花蝶，系咪？阿爷又要巴闭，阿爷又要巴结， 阿爷佢都有。 咁多、 hey, ，You never know， 佢都有线佬咁犀利。 其实咧，我真系未入过中联办咯， 系， 同埋冇人嚟统战我嘅。 我就喺门口经过过， 你唔好讲得咁死啊！ 我去请愿过咯，中联办。 你唔好讲得咁死啊！转头就有人打俾你嘅，你知你电话好多人有噶， 系咯， 系啊， 好啦，系咁， 都真系，我真系体谅佢同阿 Chris 又，即系呢几个礼拜又比较即系 Chris 三小时嘅休息。 阿 Chris 就赚钱， 系 阿 Chris 做乜嘢咧？ 佢會話Facebook 講話佢連續開咗好一個禮拜 OT， 係啊，佢有個六日嘅民事 trial 嚟。 係啊，佢話佢通頂通得好開心喎，但係佢話 佢係啊，好似係啊，好 enjoy 啊， 好多錢， 好多錢。 我又覺得佢又唔係齋為錢嗰啲人嚟嘅，我哋又唔係嗰啲， 我 又唔係，我亦又唔係話收咗500蚊。 你咁坦白嘅， 我哋唔會收咗500蚊去支持831嗰啲嚟噶嘛，大佬。 咁咪啦，即係總之各有各忙啦，即係我自己頂到我自己。O K 嘅咁你放心去做你应该做嘢。咁但系咧，今日点解请两位上嚟咧？就其实咧，即系我觉得过去呢几个礼拜嘅选举讨论咧，其实都喺唔同方面，佢由唔同角度讲呢件事。但系实质上，你真系接触选委，佢哋点样睇候选人咧？都呢方面嘅资料咧，仲系比较大台风啲嘅。即系譬如你真系要睇无线。嗰啲訪問你就會見到啦。咁問題就係話嗰啲嘢條假咁嗰啲啊，你又見到琴日啦，係咪琴日啦？成班又行出嚟啊，又話要 all in 是哪一個啦？佢話呢句説話講出面嘅。 前日三月四號，三月四講。 前日咁啦，係啦。咁即係我其實覺得奇 好似冇聲咁喎，點解？ 呢個唔係咪即係大聲嗰啲咪？ 係咯，明白。 你預計要好似大聲講咁，你揸住呢頭嗰頭要聽到隻耳仔。 唱 K 係啊！我諗要好似長毛咁樣清算某啲網。上 KOL 啊嘛， 嗱咁 High opinion leader 啲 question 嚟啦，唔係嗰啲係問與答咧，即係我就覺得轉頭嗰節先至慢慢 focus 落去啦。咁就因為我都其實個 Facebook 直播同埋 YouTube 直播翻山咗嘅，咁所以咧如果睇緊直播嘅人咧，你啊著兩可以喺啲 Facebook 啊或者 YouTube 嗰度啊留言俾我哋，咁啊睇下你有啲乜嘢 challenge 佢哋兩位啊 challenge 我咧，咁啊歡迎大家透過文字 都得噶 challenge 阿 Donna 做乜幾？冇上嚟， 我唔好意思问你啫，我梗系知道你最多答案啦。咁问题我就唔知道你坦白到边一点嘅啫。 好难咯，真系嗬， 好难乜嘢先？ 好难，好多嘢唔讲 得咧，真系好惨噶，你明唔明啊？ 我唔知嗱，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我好明白有啲嘢就呢一刻就唔应该讲到白，但系事实上咧，你唔讲到白咧，出边就吓纷扰啊四 系咁闹咯， 系咁闹咯， 恐惧啊掩盖一切， 出边俾人闹定里边俾人闹咯。 呢几日礼拜啲 Facebook 系咪冇停过啫？ 冇停过，我未试过咁勤力噶。 一日之内，上昼下昼爬晒咗不特止啊！上昼出一篇立场，下昼出一篇喺自己 Facebook。 唔系 Facebook 唔系乜嘢，系 Telegram group 先至癫啊！ 系啊。 水果一分钟都出几个啦， 200多个人咯，其实又唔系咁癫嘅， 真系嗰二百，唔系真系嗰三百拍水变嘅200多人 系。 顶你个肺！ 我开嘅， 你话几痛苦入屎忽啦？ 你话几痛苦？二百几个人倾嘢，你话倾唔倾得到？ 唔系 ，to be honest， 你 active 都要廿零个，但廿零个死噶啦，其实 都死噶啦， 系啊，死噶啦。 但我系 我成日见到嗰个红大军啊嘛，嗷嗷咁样， 咩嚟噶？好似冰泉 ，Red Ribbon 啊 ，OK。 但系真系系讨论嘅意思系，讨论嘅意思系边个掉啲嘢出嚟讨论咧？即系老老实实。 边个掉啲嘢出嚟讨论？ 冇噶，边个掉？ 你边得闲？ 咪就 系 佢哋得闲 掉出嚟 咯。 佢 喺 YouTube 嗰度睇咗刘世良咯，咁啊挤上嚟咯。我真系估唔到啊！我以为班选委应该哇好犀利啊吓，专业人士啊，咁应该醒噶，有自己分析能力噶。哇！ 打开胶都系扯头发同牙。 系咯，嗰朝早居然系不停咁收到，系唔止一个人系分享嗰段截胡 吓 嗰段片咁啊，跟住我真系一睇啊，一睇啊刘瑞良嗰篇嘢，我啊即刻睇下段片，点解会咁多人 share 咧？因为唔止嗰个 group 噶，我有啲系譬如公民联合行动嗰啲义工 group， 义工嗰啲 group 一样系摆晒啊刘瑞良呢段片喺度，咁我即刻睇啦，哇！呢条友搞咩啊？佢讲乜？ 你系义工 group， 我系 core group， 系啊，咁你梗系 core 啦，你所 都系刘瑞良， 系咪啊？嗱， 都 即系。网上讲嘢系有系有言论自由，但系你有权利亦都有义务，我觉得就即系你喺发挥你嘅言论自由嘅时候，你要对你讲嘅嘢要负责任。 得，嗰啲嘢留翻第二节俾先俾你讲， 系 因为一定有好，一定一定好多嘢讲嘅。大家我真系反而想问一下就系、是，二百几个人有冇啲特别熟？但系问题经过完呢一转之后，大家唔倾偈嘅咧？ 唔会， 我哋团结咗咯。 我好欣赏啊！我好唔系，我好欣赏啊！当年有一句说话，一打落去咧，系个 group 好多人都惊 未啊！ 错 就系嗰句 ，We're friends， 专业团体系好团结。 我俾佢俾人哋顶咗七 次。你知唔知呢句说话好犀利？ 但系 我 feel 唔到嗰种 震撼力，系可以足以令到个 group 系改规矩。 咁又系有版规入边， 边个 group？ 我一合理怀疑你咁样又系摆 Donald 上台， 系啦，又摆我上台。 唔好讲啦，唔好讲。 你讲先，讲错，你想讲咩先？ 所以你扑街唔止一个嘢。 即系嗱，即系坦白讲，我唔想去细问入边啲对话系乜，但我成日会觉得 我哋都唔讲得啦。 你有咁 Q 多个 group， 有咁 Q 多个人，因为你掉一篇文，又掉一个。video 出嚟俾大家讨论，嗰啲讨论系没完没了喎。最惨就系话，而家唔系讲一样嘢，一加一，大家坐证得到嘅，大家系讲 prediction。有啲嘢就系未 悲丧假设，另外 悲丧假设 prediction 系估计， 即系我都唔识点讲。你仲要系悲丧，大家系唔同嘅 expectation 啊。有啲人觉得，我心目中嘅系咁，我心目中嘅系另外一样嘢，因为。我完全嗰样嘢我唔知从边一点讲起，因为呢几个礼拜嘅争拗，大家就喺度第一个讨论系咩咧？第一个讨论就系唔系 less evil 先嘅 ，less evil。 第二个讨论咧就开始捉鬼啦。啱啱礼拜四咧，就而家唔系捉唔捉鬼，系咪 all in 啦？因为即系我真系觉得咁样 evolve 落去咧，系太多争拗俾原本我同你觉得系冇，我同你应该 OK 啊，意见都唔会差太远啦。 你落个300啦，你30个里面都打餐死， 三个都死啦。你上 Facebook 啦，你知唔知呢一转咧？我系 三个系咩啊？黄毓民、郑松泰咁，跟住阿郑锦满。 佢 I T 都系啦 ，I T 乜嘢啊？ 陈啊边个？陈宇明， 陈宇明， 陈宇明一个都顶死。 陈宇明一早话咩嘛？提名长毛嘛？ 陈宇明有屈机嘅， 但系又有啲即系同选委关系密切嘅人，又日日 forward 嗰啲。文啊，又或者一啲指导思想又好咩都好，我唔识讲嗰样嘢咧。 你系指导思想都好啊，刘西良嗰啲算系乜嘢啊？游清源嗰啲仲离谱。 散播恐惧。 其实每日咧只有系有三四个钟头系静嘅啫，即系半夜三点到到朝头早六点咁。 因为我比较早起身嘅，我要带女翻学 啊。有你啊， 我就冇咁大反感啊。其实好似睇财经版咁，十个唔同嘅股评人讲十个唔同答案。 系咯， 你自己加唔加以讨论咧？ 我。 佢一开口就闹 嘅，我好少闹人，其实我好少闹人。 佢好少嘅， 佢一开口就闹。 佢一开口就闹人。 我唔系闹，我系戚其飞啫，只系 好乞人憎嘅，所以佢。 但系会唔会？但系你唔会觉得，即系譬如嗱，即系抌一篇文啦，大家意见唔同啊，嗰啲人意思系乜咧？诶、哎，我梗系觉得佢讲得啱啦，一定要截胡，点点点，咁你点样扑出去就喺度质疑个讲嗰个人嘅意思啊？定还是系就系话，诶、哎，讲阿乔文唔好啊？定还是你系循循善诱地？诶、哎，其实都唔系咁嘅， 一写写五百几字咯。 所以我 系咪好得闲啊？佢觉得我， 我开始系变臭。 水哥系好上心啊！今次呢件事，好上心。我成日叫佢唔好咁上心，你上心咪真系 唔管。我谂住呢次当最后一铺噶啦，真系 有几有两三个零舍觉得 Facebook 系好 outspoken 啦，一个水哥啦，另外一个咧系 Camille 嘅。 嗯， 我真系觉得 Camille 啊 ，Camille 啊，是但啦， 皇上啦、啊， 我呢啲认得个样嘅啫， 皇上咯、 啊，皇上咯、啊。 因为我点讲咧，即系一讲落去，可能全部都系 Camille 都系火爆。 几个铁壶咯，我谂系 铁壶你叫做 系 咯，几个铁壶咯，我谂少林咯， 温和啲嘅。 但我就觉得嗰种唔系话净系我支持边一个人嘅关系，而系话我见到边一个系支持 JT， 又或者系反对紧胡国兴嘅话咧，你都会即刻扑出嚟要咬咁。 唔系，我觉得大家应该持开放嘅态度去讨论啊嘛。有啲咧就系话，有啲就系话。喂，唔得，唔可以投，即系一开宗明就唔可以投呢、這个，唔可以投嗰、那个。你做咩要影响人哋去教育人哋先？即系我觉得唔应该系咁样讨论咯。 同埋嗰阵时讲到明啊嘛，提名同投票分开噶嘛。 咁我记得好开头讲过系，我哋要尽量使用呢个提名权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三百个人 expecter 就系真系会提名两个啊嘛。咁点解而家先系嘈咧？ 系咯，咁点解一开始定嗰阵时你又唔反对？我到定咗之后，逢系提名胡官嘅你就插我哋， 你就插啦， 你就插。 系啦， 阿长议员啊，从来系咪一个问题咧？ 唔系， 从来都会，即系唔好意思，真系见唔到个。 唔系，因为佢又唔会嚟见我哋，佢开咗名义就系话嗱，我攞唔到入唔到闸我就唔会见选委嘅。 系咯， 即系佢对于你嚟讲，佢纯粹系喺 public 嗰度做。 喂，我都系做紧公民提名嘅嘢啫。 问嗰阵时问佢话你嘅政纲系乜嘢，佢答我嘅政纲咪就系社民联嘅政纲，咁我已经晕咗喺度啦。 唔系，佢有十点愿景俾你哋。 喂，大佬唔系啊嘛，话标题党得咁紧要， 但系唔系你谂下 十点愿景 嘅政纲好白痴啊！佢所以一定用好合理。 佢跟住同我讲好合理。我嘅政纲，我竞选呢个特首行政长官个政纲， 佢一生就 系 佢一生就系实践紧嗰个社民联嘅政纲，亦都系佢嘅政纲。 点样可以系做两件事？即系话我交中史嗰份功课，就系我份英文功课。即系咪可以咁样？ 唔系、啊，佢系五年里面读中史。 中史嘅功课可以当中文嘅功课教， 唔系佢系中史，佢系一路读中史而系考 DSE。 高同埋大同，但系你 行政长官要求嘅嘢系唔同噶嘛？ 你系冇咗管治嗰啲啫，但系佢嘅政纲，譬如佢嗰啲社会政策啊、八三一啊嗰啲，就系佢一路就 系 讲呢个咯。 野兽系一回事啦，但系都系退。 你唔好同我讲长毛啊，我撑佢噶。 唔系，所以有一日 撑唔撑唔紧要，我觉得大家可以即系话以事论事咯。 系咯，但系里边就唔系咁样讨论噶嘛，咪即系你我又讲多咗一 日。真系你睇你嗌我上嚟好好嘅，我错咗啦都。 所以有一日我喺北打街见到长毛。我系唔知行埋去唔行埋去，我真系，因为我行埋去，我实话支持你。 签名啊，肥仔。 系啊，佢呢头就话听，喂，签个名，唔好走住。 系咯，肥仔，你唔系唔签系嘛？ 但系真系好努力去攞公民提名 嘅 成件事。 喺个 pop 好似我睇第二个人啊嘛。 唔止佢啊， 阿 罗冠聪啊，阿边个佢哋好多个都喺中环嗰度成日见到佢哋几个喺度嗌。 是真的成日在中華北大家。 不只是這樣，譬如即是我們吃飯啦，即是吃飯啦，他是會跟後面那台搭爹的。 喂，你哋咧投咗我未啊？咪攞个电话嚟，咁即系唔三九唔识七嘅。 唔系，当然，即系我非常之 好努力去灌输个公民提名嗰样嘢咯。 当然，我非常之佩服佢勇气，亦都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喺人格上面，我从来都相信长毛，系、嘛？尤其是就系我同阿明讲咗，我就话真系辛辛苦晒你咯。嗱，呢排长毛就四围放火头，你就四围出嚟扑火，即系我都 系呢啲。我见到村长喺旺角火车站嗰度话叫啲人咩反对 BQ 四个议员嗰度啊。 唔系，同埋阿明 做咗几日啊？ 其实我系最欣赏佢嘅态度嘅，即系你见佢就算同你意见好唔同都好啦，佢唔会劈口即第一句就闹你屌出你嘅，即系佢会可能解释你佢 第二句会， 第二句 你第二句先屌出你 咩冇？ 佢拣人屌嘅啫，佢冇屌我，但系有。 哦，唔系， 咁我唔知、啊。 话说我喺有台开麦有次，我就 我知噶啦，我哋知噶啦，我抄抄咗 like 啲 post 噶。 啲乜乜？ 哎，咁系啊系。咁咧话说就同一皇上啊，皇上封 in， 咁样讲，点解唔投长毛？咁跟住大家就话，佢都冇冇政纲， 冇务实。 跟住我就收到王明打嚟，系咁车我，跟住我就驳咗入嚟咯，俾佢开麦闹咯。跟住就话啦。咩冇正歌啊？ 你知个台冇乜人听，所以我哋听唔到嗰啲嘢。 咩啊 ？live 都二千人啊！咩冇正歌啊？嗰十点唔系咩啊？同埋佢一路啊，就系实行紧佢嘅正歌啦，成生一生人就系啦。 阿明好辛苦嘅，其实你知道，即系 我梗系明啦。 但系即系你坦白讲，你哋几个觉唔觉得呢一铺咧，其实系累咗个长毛咧？因为咧嗱，好明显。 即系闹到咁咯， 都系五个人，其实系做紧一样全个泛民里边都唔摩拉嘅嘢。因为你泛民光谱里边咧，即系我以我识啊，70%系支持胡冠，唔系sorry 系70%支持 JT。咁25%-30%咧，佢就会觉得唔系胡冠，即系我觉得佢政纲系货真价实民主派。呢样嘢我唔反对，但系你要支持长毛。 咁但系你622几成百万人出嚟投票，你就系投公民提名啊嘛？咁点解佢？一做呢样嘢，你又唔赞又唔支持咧？ 我只可以答你呢个系一个历史嘅错啫，因为点样？好简单，今日唔系831咯， 系咯， 今日又唔系928咯。好簡單嘅佢， 唔係我諗成個社會氣氛個 focus 轉咗，由2022嗰時追求個制度，而家變咗就係我 換一制度， 即 唔係就係簡單，我唔要6892.0，係 咯， 啱嗱呢樣嘢我都講咗好多次，呢個問題我一間先要問你，但係你話點解長毛追求嗰樣嘢而家係已經歐服， 係咯， 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話，當我追一個女仔，我追咗佢好耐，佢都唔肯同我睇戲嘅時候。我會推移求其次，不如食飯制唔制啊？我嗰刻唔會同你諗睇戲嘅咯，食飯佢都 ban 咗咁多次，喂，不如睇下你邊日咧，我車你翻屋企啊！我咁啱得唔叫買下新車，我車你翻屋企，我覺得好撚得閒，我淨係一樣嘢，我就要車你翻屋企嘅啫。你總會就係話，因為佢要求不斷咁低，我總會有一日就係話，唉咁煩，不如答應佢要求啦。即係我覺得大家香港人，你話嗱，你話香港人， 等佢繼續先，我少少明， 我知， 男人梗係明啦，你梗唔明啦，你過咗個年紀啦。啊、以你关系 过咗俾人追求嗰年纪咩？ 唔系，而系 我 OK， 而系我开口 OK， 明白。咁你当然你可以点讲啊？叫做大声大气咁话你，喂，香港人变咗，屌你香港人，你唔够坚持，你点点点？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一落咗呢个 judgement， 你成个香港嘅人好似变咗。我原本我系泛民，又一原本我系黄丝嘅，突然间我部好似突然间出卖咗香港咁啊！唔系我自觉出卖咗香港，而系话你呢五条友话我出卖咗香港嘛，而系嗰样嘢，我当然明你阿长毛点解会咁做，又或者支持佢嘅人点解你要支持咁做，我唔系话你阿杰文啱又唔啱，但系话因时制宜呢一刻我哋嘅判断就系话你而家有咩 option， 你而家拣唔拣啫？你当然就系话你如果五个人可以企出嚟话俾你哋嘅选民听，而家我就一个 option 都唔拣。你咁你冇错，你解释俾啲选民听得喎。问题就系话你唔可以 base on 你呢个 judgement 去判断，就系话我哋呢啲原本系黄丝嘅人，我出卖咗香港，因为我变咗。咁我责任即时喺我度，我出卖咗香港，我觉得我冇。而系问题就系话，点解嗰啲人要拣胡官？点解嗰啲人要拣庄生？我得一样嘢啫，又系话我觉得我呢个支持呢个表态系对香港有帮助嘅，而系我反为觉得就系话你哋嘅坚持，我真系反问一句。 你哋堅持為香港堅持咗啲乜嘢咧？純粹就係話 justify 咗你繼續抗爭嘅路。喂，疏撚嘢喎！我哋香港人咧，其實要活得好、食得好，得閒去下日本咁啫。你突然之間，我哋覺得所有香港人都有個抗爭嘅責任，要 justify 所有抗爭嘅行動。喂，疏撚嘢喎！我唔係咁諗。喂，70%嘅香港人係咁諗。你就话70%嘅香港人系错，跟住你谂住你可以讲估30%嘅票源啊？喂，多捻鱼啦！呢、這个香港真系过捻咗去啊！唔系讲嗰样嘢嘅事。 你知唔知琴日咧喺金钟园农场咧，系佢哋话已经系一个好共同嘅目标啊，反林郑啦、啊。咁应该好共同嘅目标啊， 不嬲都系噶， 40人， 边个去？ 啊，嗰、那个游行集 嗰、 那 个集会， 边个搞？ 得40人。最坚实嗰班咯，散运嗰班咯，细、 哦、 王八咯，大细王八，大王八动埋支拐杖出埋嚟。我话哇，我真系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唉， 但系 同 恐龙店长冇关嘅， 系啦。 哦，咁样。 咁你话啊，诶，韩连山啦，韩连山 系 啊，搞手就系韩连山，韩 Sir。咁但系40几斗油，唔好玩啦。咁你唔系话你唔坚持，而系话香港人转咗啦，佢哋。又系咪转咗咧？我谂紧， 佢话你好可悲喎、啊，咁样又 系香港人不嬲，系话我要买赢嗰个咯，即系佢哋唔又转咗，系会话睇胜算咯。 你觉得三个候选人点啊？你见晒佢哋啦，你觉得点啊？系咪 J D 真系买唔落手先？ 嗱，林郑就好。是的确是一个好有能力的。 他真 的 很熟悉。 他真 的 一个很有能力的。咁呢个我哋冇得 唔承认嘅。 冇错，他真的很熟。他是俾我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好劲的尖子。 嗯。 喺度喺个辩论台嗰度同你讲乜都得。 Based on 几时嘅performance？ 见佢囉。 Based on 见佢囉。讲医疗政策我哋当时是为真普同佢。 嗯。 咁庄真就是咩呢？ 熟悉好熟悉。 庄真就是话我是总之我就是 nice。我 nice to 你哋，我系一味就系态度公关，我温和吓、啊，你唔拣我，我冇得拣，因为点解咧？我冇实， 我有 机会， 我有超咗 系啦，我系有机会赢嗰、那个， 我系真 connect 嘅。 咁、啊、但系咧，佢又 hea 嘅，但系阿庄真就 hea 嘅，包括我哋就算问喂。我叫你831或者是23条你就话 hea 我啫。喂我顶你个肺，医疗政策我问你加几个护士你都话承诺唔到嘅，我顶你。唔系啊， 我调翻 你有冇诚意啊？你真系。 如果你问呢啲嘢，林郑系咪俾到个好 concrete solid 嘅答案，而你系 buy 嘅先？ 其实系真系有，其实系真系有嘅。其实林郑系好 solid 嘅，佢因为佢真系有晒佢嗰个数据嘅， 佢好有 planning 噶， 佢好有 planning， 佢 每一样都 熟，佢甚至佢同你讲，佢话以我喺政府咁多年，佢话我绝对系有能力去令到你哋个愿景系实践到。佢话因为点解佢咁实讲得咧？佢话佢10几年前咧，佢系喺卫生署嗰边做嘢， 佢咩都做过你， 佢系做过卫生署嗰边嘅，所以佢话佢。其中一句说话佢就话啦，我估唔到过咗10几年后之后嘅今日， 我真系好想听呢啲。 过咗10几年后之后嘅今日，我再见翻你哋，我估唔到你哋业界问翻嘅， 跟住讲到就喊咁啊，水哥 都仲系嗰啲问题啊，即系同十佢话系十几年， 好感动啊，感觉到你 十几年嚟卫生服务界冇进步过， 系 但我咁谂， 佢 TS 嚟嘅，佢冇责任咩？ 咁有， 唔好搞住，唔好搞住， 一定有。 逐样开始问阿 Donna 咧，你见佢嗰时咧，好熟书啦，而家。 咁就 佢冇做律政处啊？ 佢冇，但系佢所有法律嘅嘢佢都好熟。 吓、 啊，阿胡官话佢唔识法律啊！ 即系我系好 impress 系乜嘢？系问乜嘢佢都熟噶、啊，即系 CL 啊？林郑、啊， 林郑， 同埋咧佢系好 nice 咁样啦 ，present 到，即系佢唔得嘅，佢又会讲唔得。但系阿、胡叔真系学佢话斋啦，即系 hea 咁样咯、啊。即系唔系 好 答，唔好答实啲嘢嘅， 好无关重要嘅嘢，你都走 嚟 hea 我，你唔好全 hea 啊！ 但 系 我 哋选择性 hea 我， 我 系开心 啲公关嘅嘢。 大佬， 好话咧， 你问我依感觉啊？ 佢对叶柳有感觉嘅啫， 叶柳就冇乜感觉嘅， 带住支 B B 新嘢摆上台啊！ 惨啦，而家喂冇柳冇。 我觉得林，讲埋先。我觉得林郑其实佢个 power 真系好有经验，好劲嘅。但系其实对一个比较 evil 人嚟讲，呢个唔系一个好事嚟嘅咯。你会感觉到佢系一种好强由上而下压落去嘅感觉，就系不论佢做啱做咗错都好，佢都够 power 压落去。 所以胡官昨日咪讲辩论嘅时候，佢咪讲咯，佢话就系话因为佢哋熟，于是乎佢哋就胆大妄为，佢哋又可以绕过制度，咁呢个全场掌声啊！呢啲 同埋佢感觉到佢好热命啲票嚟所有 系啦， 大地在我脚下嘅，你觉得 系啊？真系 咁，我调翻转头问你啊，咁你系咪？真系希望新一任嘅特首可以喺你嘅界别上边去推行一啲你想去推行嘅嘢，即系政策上边。因为嗱，呢样嘢牵涉到第二节，我翻嚟问你嘅就系话，你如果代表个业界去发声，又或者你业界里边有一啲诉求，佢真系答应到你，你系冇，你系冇基础再同佢对嘅，你明唔明啊？ 唔系咁样。 我 你想还想，你想。业界嗰个有进步，呢、這个系还一样还一样，但系我哋嘅先决条件就系话，你喺政制改革同埋喺廿三条嘅立场啊嘛，嗰两样嘢先系我哋出嚟选嘅。 咁你 JT 好符合你噶啦，系咪啊？水哥已经 JT 咁唔系喎，咁啊只有 唔合胡官 啊，只有胡官。 咁系即系两个都合格啦， 最符合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比咧，就系胡官八十分，庄真五十，啱啱合格。林郑就完全唔合格咁咯。 即系政制嘅 啫，你政制 唔系啊？八三一庄真都应承咗不设前设去讨论噶咯， 但跟住，但系你点能够同阿胡官嗰个民意系乜嘢啊？民意就系唔理八三一咯。 咁其实咁 J T 一样啫嘛，佢都劈低佢噶八三一，重新再嚟嘅不设前设噶。 佢冇讲过噶， 佢有讲过。 你信我信得啦。 佢有 好成啊！ 佢系不切前切咋？ 我哋鬼用成啊！ 不切前切， 不切前切，再唔代表佢会完全唔理八三一先？ 佢礼拜日喺咩啫？星期天，正经星期天讲嘅。 你觉得不切前切就 唔系？但 系大家研究下呢两样嘢相唔相等先？不切前切等唔等于唔理八三一先？你觉得系？ 咁你不切前切咪即系等于冇咗八三一咯？ 你觉得系？ 我觉得系。 你觉得系？ 系，即系我哋同佢倾，你喺边度啊？嗰班？你咁系咪就？ 你唔好同拗我呢啲嘢。 同埋 好犀利嘅嗰晚，不过嗰一晚又唔讲得出嚟。 同埋廿三条嗰度啦嘛，佢就话其实佢任内佢都冇办法做到啊嘛，一定2020后噶啦。 呢个我睇啦。 咁咪即系其实佢要喂，咁佢又你又唔？我谂你都唔想去好得罪上面噶，系嘛？ 咁呢个当然， 佢一定冇选啊，大佬。 好多人嗰个 argument 就系话，你如果将佢拉到咁近民主派咧，你真系想去补当选 啫，系咪先？ 你真系想去补选啫。 其实变咗胡官二号咁，何必咧咁 样？系咯，我又唔想去咁。 好啦，转头翻嚟第二节咧，讨论下鬼同唔鬼嘅问题啦。咁而家我系 take 个 break 先， 有鬼头目主持， 梗系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